冇錢買酒啊！我今晚啊點樣過啊？冇錢買煙啊！我今晚又點樣過啊？要食西北風啊！講理想又有乜嘢錯？ 係咧，即係講理想啊，有咩錯咧？即係睇完呢個夜王啊，黃子華演出嘅呢套夜王之後，我有啲感覺咧，講下出嚟都唔會有錯嘅。咁其實我係咩感覺？其實唔知係咪自己年紀大，即係你一見到有啲嘢咧，我就會諗翻以前係點樣。咁咧，咁啊，黃子華呢套嘢啊，就叫做夜王啊，你放心，呢度咧係唔會講電影嘅。OK， 我係只係我睇完夜王。講日尖東夜總會，咁我又試下，我又講下我嘅尖東夜總會啊。咁其實嗱，你首先大都，因為我係睇到戲啊嘛。咁咧，我就要解釋一下夜王裏面呢一間場，佢類似啲咩嘢場咧？記住，佢唔係大富豪，佢唔係大都會，佢唔係中國城。即係其實咧，尖東咧夜總會咧有分幾種啊。嗱，記住夜總會唔係日式夜總會啊，日式夜總會就喺曬旺角啊、佐敦道嗰啲咁樣啦。咁夜總會就係點樣嘅咧？最高級嘅，大富豪啦、大都會啦、中國城啦，佢哋全部都係地下嘅，都記住，你唔使搭啲，唔使行樓梯嘅，甚至乎 CISA 啦啊咁樣啊，都係地下嘅。咁呢啲就叫一級夜總會，就消費又最貴啦，好坦白，小弟係未去過，即係我唯一去過一次咧，就係嗰間叫做 CISA， 喺清真寺邸裏面嘅。但係咧，我嗰次咧，我都只係內揾個朋友傾少少嘢，跟住飲咗杯酒，我就走啦，連女都冇坐。所以咧但係嗰度裝修梗係好靚啦，但係我就冇資格講啦。所以咧，我就唔講呢啲咁嘅最高級嘅夜總會啦。咁次一級夜總會係咩咧？斜路啦，即係中國工鐵啦，新輝煌啦，係咪？即係尖東新輝煌，即係舞台啊，附近嗰啲啦，嚇你知啫。今日世界啦，哇！諗起再上，仲有最出名噶啦，新花都啦，係咪先？仲有富都會啦，係咪先？嗱，呢啲夜總會係點樣嘅咧？佢就係一個商場，係一個尖東嘅商場嘅樓上嘅。咁有好似我記得冇錯啦，富都會好似喺成十幾樓啊，我唔知係咪啊？我去過嘅，但係我去過唔記得咗。咁新花都就簡單啦，一上搭一齊搭啲，即係總括嚟講咧，啲次一級嘅夜總會咧就要搭啲嘅。OK， 好啦，咁樣我就當然啦，我唔係間間夜總會都去過嘅，咁我就只可以講下我去過嘅尖東夜總會啦。咁啊，提醒啱啱講咗啦，最高級嘅我未去過啦。咁啊，有啲次一級嘅，咁我又去過邊幾間咧？我就去過新花都啦，斜路啦，又斜路，其實基本上好多人都去過。我最唔明白就係點解啲人話做斜路喺邊度咧？佢哋話喺佐敦道，喂斜路點會喺佐敦道啊？喂，如果你佐敦道嗰個 CISA 就佐敦道啦。如果其实所以都唔系噶啦，系咪先？其实佢喺曹英大厦后边啫嘛，谢老系咪先？咁所以我都个嘅尖东噶啦，只系唔系尖东海滨啫。OK， 即系隔咗嗰条弥敦嗰条路咧，即系太空馆嗰条路咧，就我觉得嗰啲系为之高级啲，其实冇分别嘅，就话声声，唔好以为好贵。咁有边度仲有富都会啦，呢啲要搭 lift 嘅。咁我覺得佢次一級。咁我去過邊幾間呢？就富都會、新花都、中國宮殿，仲有邊幾間呢？好似係咁上下啦，話冇記得再講啦。咁首先我最去得最多呢就係新花都，因為呢我由好後生啦，而家去新花都玩嘅。咁加上呢有一段時間就播一踩就冇去之後呢，跟住破完踩呢，我有朋友請，就成日我就去返呢個新花都玩。 咁我喺新花都咧，而且我以前咧仲有啲熟人啊，喺上面喺度做經理嘅。咁我係嗰度嗰啲，即係都幾啲人都幾識我嘅。我喺新花都咁樣，咁我係最多啦。咁其次咧就係呢個副都會啦。副都會我就去愛過唔多，我諗兩三次啦。是去到有一次我同人做完之後呢就跟住冇位啦 ,ok? 咁跟住就謝佬。咁其實呢三關場我第九講過呢三關場啦，我點分嘅呢，最高級嗰間就係副都會。因為佢裝修好撚靚㗎嘛，即係呢。其次就係中國宮殿。裝修最矮嘅呢就係新花都。但係如果價錢嚟講最貴都係副都會喎。跟住就係新花都同埋中國宮殿。即係中國宮殿即係謝佬同新花都呢，其實價錢你哋一樣一成都認為呢啲價錢好貴。其實佢新花都同中國宮殿呢，佢係比呢個旺角嘅日式夜總會貴少少㗎喎。即係只要你唔去到，你唔係去飲，唔係開大酒飲啤酒，都係啲媽咪錢俾你㗎喇。係咪先，或者送住一打半打你飲住先㗎喇。咁其實你都單唔會好大㗎咗。你唔同去大富豪嗰啲地方一嚟就交渣窿。點會簽俾你啫，話第一嚟知唔知 XO 俾你，唔會啦。咁樣咁樣貴㗎。咁其實你去到嗰個地方，咁你走水有限㗎咗喎。咁女子其實亦都有限㗎咗喎。即係佢只係俾旺角嗰啲貴幾兜嘢到囉，一嚿水唔夠啦，或者呢。咁明明其實我計過幾錢一個鐘頭到呢，其實係200多元，我去玩嘅時候就200多元一個鐘頭。咁你玩四個鐘頭就八嚿水。咁你同啲朋友咁你咪飲酒啦，你咪飲酒啦，咪同啲朋友開間房唱下機嗰啲乜撚嘢，開機費呀、開台費呀，啲媽咪會幫你免忍咗佢。如果唔免呢，佢就當你就水月。通常開台就免咗開機費啦，即係假老機啦，免咗開台啦，咁送果盤啦，呢啲基本上都一定係做㗎啦。咁我哋只要唔開大酒，即係連威士忌都唔嗌，嗌啤酒呢價錢唔貴。即係幾多嚟㗎啦，都係即係低消啫，係咪先。咁樣係好划算㗎。因為尖沙咀呢你係會覺得冇咁雜啊！你旺角咧嗰啲咁嘅場咧，即係佐敦道啊、日本城啊嗰啲，咁都係比較雜啲嗰啲，即係嗰啲有就藏污納垢，喺個咩後海又有老鼠，咁嗰啲就變得真係比較污糟。即係尖東啲場就真係比較乾淨同埋好啲嘅。但係你話夠唔夠咧？其實我去過啲場都幾夠下嘅，即係除咗呢、這個富都會之外，即係富都會好肯裝修嘅。即係佢係每好似我聽人講啦，佢就係每一個每日都有人裝修執樓嘅，不停咁執樓嘅。咁中國宮殿啊同埋呢個新花都呢就唔執你嘅。嘩佢啲嘢其實都幾殘舊嘅。係到梳化可能有時就會搵人翻身下囉。咁其實真係冇乜嘢特別嘅。而且佢哋點樣有一個最唔好處嘅地方呢，就是啲場舊，佢哋係冇廁所。佢哋嗰啲牆呢房入面係冇廁所。你要行咗去出面，你行咗去出面呢有一個好唔好嘅問題，就係有個阿伯會攞住啲個兜，咁會幫你按摩，喺你屙緊尿嘅時候，跟住問你攞錢。咁我覺得嗱，我哋你屙督尿啊都係起碼俾20元。即係屙督尿都俾20元。咁其實喺嗰度嚟講就比例上貴咗囉。即係如果你旺角嗰啲場呢，就廁所喺入面呢，即係喺埋個卡拉OK房入面呢，你起碼啱返呢一樣嘢囉。好唔鍾意㗎，我好唔鍾意咩廁所度俾20元。好啦，咁樣但有啲人鍾意啦，有啲人扮大胡客㗎嘛。咁樣佢哋有啲乜嘢特色呢，我講㗎，呢個唔係仔嘅特色啊，新花都有一個啲女呢係成日都幫陣佢樓下嘅一個魚蛋檔，一個老闆好撚老㗎喇。咁每日呢 就拖住架木頭車，咁賣魚蛋，賣啲炸啲嘅魚蛋，咩細啦，炸啲魚蛋啊，有冇其他好似冇添啊，淨得魚蛋賣嘅啫。咁啊，淨係做啲類生意。咁佢咧，呢個阿伯咧就每日分兩班，一班就八點至到十點鐘，就喺呢個新花都樓下就擺檔。咁啊，呢女翻工就買10蚊。魚蛋咁啊，咁啊喺上面食個當晚餐嘅。跟住咧，到十一點鐘，個阿伯其實就收皮嘅咯。跟住大概兩三點、三四點咧，個阿伯又會出現喎。咁啊，又賣就專俾就做啲啲遊走嘅妹妹嘅生意啦。咁有啲女咧又係走咗頭，哎呀，又買10蚊魚蛋啦。嗰個阿伯係每日咧啲魚蛋都賣啦，賣曬先至搞掂嘅，佢话好啦，好生意咁样。都系讲系咪讲多咗咧？但系呢度就好中意嘅，即系我哋咧去新花都玩咧，即系我熟啊新花都。咁样啲女咧做嘅时，喂啊，我就唔系叫阿牛啊，我有第二个名啊。不过咁样，我而家我都用翻阿牛呢个名啦。喂阿牛啊，你上嚟答我，捧我场嗰时候。你幫我買啲魚蛋啦，咁我哋就每次咧就我哋呢班客咧就每次都買50買100蚊啊，魚蛋就好撚多噶啦。嗰時候講緊係90至2000年代，好撚多嘅100蚊魚蛋。咁啊，我買曬，我同啲女仔一齊食咯，一齊唱下歌咯，咁樣就係咁樣嘅啫。咁當時咧啲女錢係幾多咧？嗰時女錢已經唔平噶咯，都成。1800蚊，我覺得你出街就1800。咁咧，咁你係咪又問俾嗰啲咩double鐘啊嗰啲？我哋唔撚俾噶啦，double鐘唔撚俾噶啦，我哋就晏啲去，11、12點鐘去，咁啊坐4個鐘頭，咁大概4點鐘到，咁啊跟住就埋單，咁啊埋張單可能咧8嚿水至到1200蚊左右啊，一個人啊。咁啊，跟住就同條女講：喂，今日北嘢，我哋就唔落敷中噶啦。咁我哋當收工，我哋食宵夜，食完宵夜就一齊揾馬攬爆馬攬，咁好唔好？咁通常啲女都狠嘅。咁你咪慳翻個 double 鐘錢咯。即係如果你坐袋咧，你要出街咧，你要買一個叫花園鐘啊嗰啲咁嘅鐘咧，你出街好鬼貴嘅。咁啊，可能要俾多200-300、400，但系我未俾过，所以我唔知啊。咁啊，其实好唔划算嘅。咁啊，我哋咪索性4點鐘怀念我哋啲夜鬼嚟噶啦。咁啊，等咗咪一齐食宵夜咯，成班食宵夜。咁中意有节目去开房咪开房咯。唔开房嘅咪翻屋企打飞机咯，系咪先？咁啊，嗰度交通又方便。咁我啊，成日都系咁样噶啦。偶然间我就会跳即系执剂啦，1000零蚊啫。啊，通常喺边度瞓咧？通常系瞓八街。喺边度咧？三角公厕啊，附近嗰度就有八街啦。咁一系咧就系、是、圣地牙哥。哇，圣地牙哥贵咯，即系啊，嗰度真系位圣地，嗰度成8嚿水萬，租1萬爆房，而且唔系一定有房，因为因为咧。聖大牙哥咧，基本上係俾附近嘅牆包咗，即係俾謝老啲包咗，所以都好難喎，好難咩？通常我哋住百佳咯，咁啊住百佳係平啲咯，好似係我記得冇記錯，都要400蚊到啦一晚，過夜㗎啦，400蚊到，咁啊幫完條女，咁啊跟住條女就走啦，咁跟住我咪瞓喺張牀度，瞓第二朝12點鐘，我係理你㗎啦。咁你成日都幾點鐘走㗎啦，咁走咁跟住喺附近茶餐廳食個早餐或者晏晝啦，咁就完事㗎啦。咁呢個就係我去尖東夜總會玩嘅其中一啲過程啦。咁仲有冇呢？其實有嘅。等我諗下仲有冇可以繼續講，或者講下廣島啊，講下旺角啊，或者講下扎飛場啊，係咪先？因為夜王都講過金鳳池啊。金鳳池就扎飛場嚟㗎， 咁可以讲下嘅。咁我喺中部未低过，我可以讲下俾大家听下啦。好啦，咁都系咁算啦。咁都系节目时间差唔多啦。希望大家就照旧买神山裤啦，照旧打赏啦。咁咁过咗年啦，系嘛，唔使高工嘅发财噶啦，系嘛。咁大家身在力健啦。好啊，咁下个礼拜再见啦，拜拜。